第25集，劫后重逢。随着马法里奥渐渐恢复知觉，一阵剧痛立刻开始侵袭他的每一寸身体，他差一点再次昏厥过去，但一种急迫的心情逼迫他不能就这样放弃。他开始慢慢注意周围的声音，很快他就注意到周围几乎没有任何声音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一片夜晚的阴影。马法里奥一边庆幸自己避开了白昼太阳的凝视，一边推动身体让自己坐起来，然后查看周围。他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在一段距离以外，巨龙考雷斯特拉兹一动不动地被半埋在一个深坑里，那个坑一定是他的身体撞出来的。这时深坑里站起来了一个像是幽灵一样的人。 他还活着，克拉苏斯，这可不是我预料中我们重逢的样子。 你先坐下，出了什么事？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 我引诱死亡之翼来追我，好为你和布洛克斯争取到时间。 布洛克斯，他 也活着。我相信他的厚皮和硬脑壳比龙鳞更结实。我刚刚醒过来，他就找到了我。现在他应该是去找食物和水了。我们身上剩下的一点东西都在坠落的时候撞毁了。我们还要感谢考雷斯特拉兹，他竭尽全力保护了我们，甚至还在匆忙中释放了一道法术，完全耗尽了他的精力。 我能够像以前那样治疗他吗？ 不，上一次你汲取了一片健康大地的力量，但在这里你会过度消耗你的体力。他会理解的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。 好吧，你们怎么遇到一起的？又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 考雷斯特拉兹发现我的时候，我刚刚勉强逃过死亡之翼的追杀，正在休整。而他杀死了一个死亡之翼的卫兵，很担心我们偷取原谍的计划出了问题，于是四处寻找我们。后来我骑着考雷斯特拉兹绕过死亡之翼和哨兵，开始追踪恶魔之魂留下的魔法痕迹，直到敌人夺走了原谍之后，我们才找到你和布洛克斯。你的弟弟和他们在一起，对不对？ 是的，他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。 伊利丹受了他们的污染，你最好清楚地记住这一点。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去把恶魔之魂夺回来吗？ 我想我们必须这样，但首先你需要详细地告诉我之前发生的每一件事。 马法里奥点点头，详细讲述了他和布洛克斯的被俘、恶魔之魂被夺走，以及他们那场艰苦跋涉的经历。每一次不得不提起伊利丹的时候，马法里奥几乎都会哽咽。克拉苏斯严肃地倾听着马法里奥的讲述，特别是马法里奥描述起了自己曾经是如何妄想占有恶魔之魂的。 那东西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污秽可怕，不过我们还有希望。 希望？ 是的，我们要把这一切告诉他们。 告诉谁？ 守护巨龙。 我们做不到，他们已经彻底封闭了自己，就连你也找不到他们。就算是考雷斯特拉兹醒过来， 根据我对生命女王的了解，也许考雷斯特拉兹能帮助我们召唤他们出来。 我没有找到水，没有小溪，连个水坑都没有，到处也都找不到食物，一只虫子都找不到。 你已经尽了全力，这是一片凄凉之地，在死亡之翼统治之前，这里应该就是这样了。 你认为死亡之翼他还会来找我们吗？ 如果他不来，我才会诧异。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治疗考雷斯特拉兹。幸好那个瓦罗森不会正确使用恶魔之魂，否则可能我们已经全部变成灰烬了。考雷斯特拉兹能够恢复过来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不过我们首先要寻求援助，而这件事需要你来做。 我？ 是的，你必须再次进入翡翠梦境，找到他的女主人伊瑟拉。 但是 自从巨龙被恶魔之魂驱散之后，我们就已经尝试过，他拒绝回应我们。 那么这一次你必须告诉他，一定要让阿莱克斯塔萨知道考雷斯特拉兹就要死了。 啊，这 只要这样告诉伊瑟拉就好，他一定会将这个消息传递给生命女王。 你想要我对梦境女王说谎？ 没有别的选择。 好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 去吧，集中注意力，我和布洛克斯会保护你的。 这是我的荣幸。 马法里奥盘腿坐下，摒除一切外部干扰，平缓身体的疼痛。随着疼痛减轻，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个神秘的领域。尽管现在的身体状况很糟糕，马法里奥还是发现他进入翡翠梦境更容易了。唯一让他心绪不宁的感觉，只来自额头上方那两个小凸起传来的阵阵暖流。马法里奥很想伸手摸一摸他们，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变化，但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伊瑟拉。马法里奥在自己的意识中发出呼唤，他向伊瑟拉带来了惨痛的消息，阿莱克斯塔萨的伴侣考雷斯特拉兹就要死了，请他务必向生命女王转达。马法里奥没有感到有其他人靠近，但他知道自己必须继续下去，伊瑟拉就在这里，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或者无所不在，伊瑟拉一定能听到，他等待着。梦境女士对于这样可怕的悲剧，她至少会前来调查一下。时间在翡翠梦境中是一件非常模糊的事情，但它的流逝仍然毫不停息。马法里奥继续等待着，等待着，却丝毫没有感到伊瑟拉出现。终于，他知道对此再抱任何希望都是愚蠢的。他对自己的失败感到灰心丧气，返回了自己的身体。 怎么样？他回应了吗？ 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 但他应该有反应啊，他知道这对阿莱克斯塔萨意味着什么。 我照你说的去做了，我说了你让我说的所有话。 我知道你做得很好，我绝对信任你，只是…… 龙，在云层上方！ 生命女王来了，我早就应该想到，她会亲自来查证这个可怕的消息。 她不能死去，我不允许！ 我们被恶魔之魂攻击了，但是她不会死的，我的女王。 你最应该知道，我受不了这样痛苦的恶作剧，我很担心你，还有她。 不必担心，恶魔之魂已经不在奈萨里奥的手里了。现在的使用者完全不熟悉它的功用，否则您在这里就只能见到四个死鬼了。 等一会儿你要好好给我解释，但首先我必须看看他。他受了很多苦。你刚刚说的是恶魔之魂？你给那个污秽之物起的名字倒是不错，那东西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不过他能够彻底复原，只要他好好休息。提兰，到我这里来。 有何命令，女王？ 带他回巢穴去，把他放在阴影玫瑰洞穴中，那里更利于他恢复意识和灵魂。小心点。 当然，我会的。 女王，你会发现她还是失去了一些记忆，那些记忆永远都无法恢复了。 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。 我也这么想的。 你开的这个玩笑可没有让我觉得有趣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伊瑟拉立刻就向我示警，尽管我有很多疑虑，但还是立刻就来了。 如果我对您有疏忽怠慢，我接受您的责怪和惩罚。 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